最后请大家欣赏一首周杰伦和袁咏琳的对唱的歌曲《怎么了》。这首歌唱的其实是分手歌，就是男女都互相赌气冷战，吵到要分手了，但是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却又不断地问自己怎么了，这段爱到底怎么了呢？往往是当事人最搞不懂到底怎么了，而这种心情以男女对唱处理，更出现了微妙的对照，令人心有戚戚焉。也许爱情发生问题的时候，不要只问对方怎么了，而是问自己怎么了，也许才能找到真的答案。又或是爱情逝去的时候，根本不需要答案。 上车了，收拾心情，背上行李，我走了，一直重复听你喜欢听的歌，甜蜜回忆太多，心软了，真的结束了，舍不得你唱的生日快乐歌，还记得你的温柔方式，终于我懂了，话题聊到这里你笑了，却也太迟了。我用咖啡拉花拉出白色的心，你别眷恋，你只恋着咖啡表面写成的思念，心中怀念你在我鼻尖，我渐渐的勾画出你嘴角弧线，所有的场景我慢慢的在电影里这个画面，想象的寂寞水杯哭过了谁，清醒了躺出离开你的感觉，再不是冬天季节的离别，我还想听你叫我宝贝，和你身边多了个谁，失眠难夜独自面对，花笑了蝶树哭了夜，还想听你叫我宝贝，痛快心碎或许干脆，两人世界漫天的风雪，就相爱的脾气都要不成熟，是不是能让它都愈合，才能再拥有？我用咖啡泡泡拉出白色的心，只能眷恋你侧脸在咖啡表面，心上的思念，心上怀念，你在我鼻尖，我静静的勾画出你嘴角弧线，所有的场景，我慢慢的在对面这个画面。想象的寂寞，水杯哭了谁？清醒了，挡住离开你的感觉。再不是冬天季节的离别，我还想听你叫我宝贝，和你身边多了个谁，失眠的夜独自面对，花少了蝶树枯了叶，还想听你叫我宝贝，痛快心碎或许干脆，两人世界漫天的风雪。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祝大家春节愉快，再会。 新息报捷趣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这天使的翅膀，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，我们相识相知相惜，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，笑容更灿烂，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，只为有些快乐的希望，相信从这里开始，携手走向四面八方，有你在我的身旁，这世界不会孤单，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，寻找生命的奇迹，我可以用心